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和民族工总等南朝鲜25个团体18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周边举行记者会，发表抗议书，表示要求美国努力保障朝鲜半岛和平。抗议书表示要求美国缔结朝美和平协定，全面停止进行联合军事演习，撤回美军和撤销部署萨德决定等。记者会结束后，上述团体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。